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系咪播啊？系咪播啊？出边有冇准备啊？有准备啊？播下，播下，播下，播下。 香港人咯 ，OK 好。 香港人唔 係 中國人 係嘛？有冇 啲大事 啊？樹人喺度啊 ，OK。 樹人有冇啲醫療老？ 嗱，我想問多樣嘢，你有冇揸住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護照㗎？ 我揸 BMO 喎。 哦，你揸 BMO 係嘛？ 我冇揸喎。 OK， 喂。 我從來冇揸過 特別護照。喂，有 冇 回鄉證啊？ 冇啊。 OK， 好。 冇啊。 咁你真係有 喂你冇回鄉證，你點翻大陸㗎？ 翻唔到啊！而家 唔係喎，你之前喺北京影過相㗎喎。 係啊，之前翻，而家係翻唔到 㗎。咁你之前有 冇？你問我而家冇啊嘛，而家冇啊嘛。 即係以前有嘅。 咩事啊？你而家同我嗰陣同一陣線啊？ 唔係，我問 你。係啊，係啊，係啊，嗱，佢哋兩個統派，我哋兩個獨派嚟㗎嘛。 即係攬翻扎沙呢啲。 屌你老味，几好笑又真系，你真系， 我在现场唔觉得咁好笑。 你要捉到个爷，即系你要捉到啲贼咧，你捉到佢咧，佢突然间佢即刻转似乎，哎，发觉唔够你拗，佢即刻转话题，要生安白头砌你，咩啫咩啫，唔得咩啫，你好叻啊，你威啊，咁样嗰种。 本来喺度食，本来喺度食花生嘅，睇住喺度，啊，点解讲啊，好 你食只竹身啊？你唔加入个战圈唔得啊！你见到佢样咁 Q 滑稽， 所以我执咪咯。明明我又记得佢有幅好开心喺天安门影嘅相，揽住老婆噶嘛。 小心啲啊！小心啲啊！讲嘢。 你揽住 老婆，有讲错咩啊？ 嗰个系佢老婆，嗰个系佢老婆，嗰个唔系 hashtag， 跟住个英文字，嗰英文字我知噶啦，明噶啦。唉，边个讲先都好啦，我费事结啊，代入啲咁嘅圈套啊。第二節呢就真係想比较相对地正经讨论一样嘢嘅，究竟一个政党呢究竟应该由下而上定由上而下呢？咁其实真係透过呢个讨论呢，其实都呼应返我前嗰两集 solo 嘅，老老实实究竟一个政党或者政团佢入面嘅纲领究竟应唔应该有人参与呢？究竟应唔应该俾支持者参与呢？咁其实老老实实即係我真係觉得一个大嘅政党呢係要个 structure 有个体系喺度。即係你睇下民主黨，又或者睇下其他大型嘅政黨，其實有中委，有什麼支部，有中常委，有決策嘅機制，有好多辦法，令到一個 區 係啦，即係令到一個真係由會員提出嘅一個意念，又或者一個議程咧，就真係可能成為黨綱嘅一部分。呢啲係有得討論嘅。咁但係老實講，香港眾志有冇呢個咁嘅機制咧？嗱，我真係唔知而家。贵党贵组织有几 well organized， 有几完善。咁但係老老实实我淨係睇你哋网页嗰篇嘢呢，其实我真係好多唔明嘅地方。咁所以我尝试下呢，你喺我面前呢，我就尝试下问你，唔好觉得我质你、啊、我係有责任去问你呢啲唔明嘅嘢㗎。係啦。咁啊嗰个周浩辉係周浩天嘛，周浩辉喎。 陈浩天。 陈，你唔系、 啊、 香港民族党， 香港民族党系啊， 陈浩天咯、 啊，陈浩天，佢点解我净错？ 陈浩天啊， 我写第个 名，我净系写咗第个名，我真系写咗第个名之后，我睇住份报纸啊，写错， 你写陈浩南嗰、 啊、喂，佢问你系香港人定系华人咧？ 嗯，我讲我一定系香港人，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你左会顾左右而言他，你唔答、啊，你个网站净系睇华人。 唔系啊，即系。因为啦，党嗰个嘅说法，咁一定系想从，即系想撇除一种嘅，即系议员对立嘅视野。咁、 嗯、 但系呢一个我自己喺好多嘅访问里边，我都有即系去提及咗。喂，人哋问我而家用一种黑白分明嗰种嘅说法，你问你系咩人啊？咁、嗯、我会话，喂，咁我都系香港人嚟噶。咁点解我唔可以答香港人呢？咁样，因为而家冇人去定义何为本土啊嘛，即系 有太多嘅定义。 系啦，即系你问， 冇人定义系啦， 即系 人人有一个说法。 系我话我可以话噶，以前喂叶宝林嗰一班喺一啲嘅社区经济，佢推动嘅，咁你系咪当佢系香港人啦？咁我当佢系香港人噶、哦，咁喺其他一啲 嗰个名唔讲，系要讲呢个嘅。 唔系啊，我知啊，因为 讲朱海迪得唔得啊？ 唔系，因为嗱，例如阿叶宝林佢系天主教政委啦，即系正义和平委员会啦。咁佢系好多一啲，例如话油麻地一啲嘅街坊，其实佢哋都有做一啲嘅服务噶、哦。咁佢都系即系佢撇除一种议员对立，即系例如咩咧？ 而家不論喺近呢幾年喺網上去即係攻擊某一個族群嘅人咧，係好恐怖噶嘛。 嗯， 即係我話，若果呢一種嘅論述係可以針對一啲嘅南亞人、南亞裔人士嘅時候，咁下一次可以針對一啲來港公幹嘅法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乜嘢人你都可以。即係攻擊個，咁所以咧，即係若果你問啊，你係邊個地方嘅人，我會話，喂，我都係香港人嚟。咁所以咧，我就喺任何嘅訪問，甚至乎網台節目，我都話啊，我都係香港人。但係華人其實都係嘅，即係你喺嗰個演繹上邊，你點樣去包？ 嗰啲係國籍嘅啦，已經去到。 嗱，我點解要問你呢條問題咧？你有冇數過你頭先用幾多分鐘嚟界定咩叫香港人，咩華人咧？ 两分三十七秒， 哇！即系数 Q 住噶， 讲下啫， 真系难 屌，哇！你啲人难追，你几识搞我 get 噶， 抛到抛到。 嗱，我对每一个政党嘅质疑都一样噶啦。如果你要进行一个政治演说，你要攞住木箱喺街度攞住支麦嗌嗰刻，任何一个人听你讲嘅嘢 ，more or less 两分钟、三分钟好叻噶啦。即系我识得一啲人系攞住支麦嗌，佢系好多水分嘅。但系喺三分钟之内就系最 precise 最偏颇嘅嘢，你唔好理佢有几多少水分啦。佢三分钟就噏晒你一定要听嘅嘢， 系 就唔系好似你头先讲咩华人啊、香港人，我唔系唔同意你，而系话你如果真系组织一个论述，要人哋 convince 到咧，你头先嘢真系唔得噶。 点啊？选举论坛 training 唔系， 我唔系 train 佢，我冇资格 train 佢啊，我只系质疑。 嗱，你问我咧。即係我哋喺街站嘅毛，或者論壇嘅毛，定一話去到花生台一個輕鬆少少嘅場合咧，咁其實都唔同嘅做法嘅。 Oscar 冇今次， 即係咧喺街站或者城市論壇啊，之前喺城市論壇對阿何君耀，其實我哋都可以。 你對嗰啲人冇用，廢啊啲人。 我知啊，但係 嗰啲係條柴嚟。 喺成個嘅部署上面係唔同啊嘛。即係其實，例如好 唔公平， 好明顯嘅就係城市論壇。 嗯， 你基本上咧後邊有嘈喎，前面嗰個人又聽唔清楚講嘢，因為你唔係扭大電視機聽啊嘛。你一定要用個 bass 噶，一定要打個三 bass， 要問佢，要戳佢，令到佢火爆。連續兩次，第一次黃國興叫我收皮，第二次何君耀就話要揾開槍殺示威者啊嘛。即係其實大家要激到佢。一啲佢 EQ 低啲啫，但係有一 啲都低。 喺過去即係成個城市論壇，我諗我哋嘅策略就係咁玩咯，即 係 要激嬲我哋一啲嘅即係叫政敵。但係調翻轉頭先阿 Wayman 所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啊，若果係仿似同我哋差不多，而人哋嘅觀感上邊啊。即係啲街坊話啊，其實我都分唔清楚香港眾志啊、青年新政啊、香港民族黨一種嘅論述嘅、哦，你哋點樣去區分啊？咁樣大家都可以話自己係華人啊、香港人啊等等嘅說法，我就會用仲簡單嘅。 我即係相信你問林卓廷咧，林卓廷同你答個答案差唔多嘅啫。 唔係，但係我同佢哋講咧，若果選舉論壇一種做法，但我同個街坊講話，其實咧。除咗我哋劃分咧，你可以話佢哋將來嗰條嘅路線係義務制暴非暴力，跟住甚至乎你問佢身份認同，你就問佢頭先阿林卓廷講嗰啲嘅方法咯，即係有陣時你去質嗰個嘅候選人問一啲嘅問題嘅，睇下佢答唔答到你咯。即係其實喺依幾種嘅分嘢上面，第一一定係政策，第二就係抗爭路線，第三你嘅身份認同咯。咁去區分咯。咁若果你話同青年新政或者其他黨派有咩分別呢？第一喺抗爭路線上一定係有分別。第二，我哋強調下以上嘅組織嘅時候，咁就係一陣間有可能你會問嘅，去自主社區自主嗰啲嘢啦。 喂，咁你即係講下有咩分別啫？你 唔係啊？嗱，即係若果你話 你又周庭 嗱係啦，你明唔明我點解笑啊？ 唔係，即係真係阿媽級，即係差唔多啫。呢班 啱啦，啱啦， 有咩分別咧？喂， 啱啦， 張之奇唔同咯，咁樣 你係會越講，我就越係唔知究竟自己應該問你乜啊？即係如果你係 interview 去到一份 job interview， 你即係如果你係間鬼佬公司咁計嘅，佢會可能叫你解釋下自己，但係佢會有 condition 嘅，你用一句句子嚟介紹你自己俾我聽。 定係你未知道佢？ 你要係啦，你要真係去諗好 flash， 究竟我一句説話點樣 convince 你？真係要諗呢樣嘢。 因為我唔同。 但係你頭先嘅 approach 就真係我明白你有一個好完整嘅理念，有一個好完整論述 ，but 喺呢一刻。你只係會令我問更加多嘢，問題就係話，如果我想問，咪問咯；如果我跳唔知咁乜，走噶啦，掉轉頭。 嗯， 即係呢啲嘢係完全係冇得呃人嘅。 係， 所以心水清嘅聽眾，你諗下我點解要咁講嚇？你會明白我講乜噶啦？未必係淨係講你嘅嚇。 係 嚇黎生嚇，我哋節目真即係我同你名好似啊。 係 所以 係我揸個字啫。 係先諗呢一樣嘢啫。 會 好嗱，我而家 get him off 林卓廷。 到你啦，系嘛？我梗系唔会净系招呼佢啦，招呼你啦。 请指教， 唔好咁讲。 咪但系我想你答到， 你讲一次。 有咩分别啫？嗱，我譬如见到啦，有黄杨达，即系嗱呢啲考虑啊，有呢个青年新政嘅陈， 有咩东家度揾佢啊？ 涛啊， 系。 跟住有 佢唔系青年新政嘅， 哦唔系噶， 系。 诶、啊，东九， 东九龙社区关注。 跟住有新同盟嘅古俊轩， 系啱一个得啦。黄毓民，你同黄毓民咩唔同？ 有谭文豪啦， 吓，定系 又有胡瑞山，胡咩胡瑞山？ 系你自己读住睇住你都问 我 嘅。 唔系我唔识读乜字啊，斯德莱咯，喂，即系一大 斯德莱 文协咯。 哦，对唔住， 你冇啊，我咪冇个表咩？新嗰、那个， 我唔识就老讽嘅，你哋唔识就唔得啦。 系 咯，我背景噶嘛，大佬。 真系失敬失敬。 有咩分别咧？你其实同佢哋。最大分別喺邊啊？我真係想問 下。唔係，即係若果咧，你話 一句， 本土你又有公民， 一句説話， 好。我哋有短中長期嘅目標係清晰嘅咯。 佢人人都有㗎。 唔係啊，有啲係冇㗎。你見到，即係你同你講話，我入到去淨係你講啦 ，Raymond， 有邊個有短中長期目標？好清晰。 可唔可以一句説話？ 三年、 介紹花生台， 你講一次啊。三年 呢啲我得啦。花生就当饭食，我哋啊最积极 HKP.com 喂，搞你你三句啦，你搞清楚喎、啊， 三唔当啦，嘿。 好嗱，你继续， 即系咧， 短中长期， 即系我哋讲三五十呢一个嘅目标，而唔系一个选举联盟啊嘛，即系我哋一个系长期一个政党系想推动三五十年。嗰、那個嘅計劃， 呢啲我明白，呢啲我真係明嚇。 唔 係 即係依一個就係你話，即係我諗我有啲聽眾係、即係之前有聽開其他花生台嘅節目啦。即係三五十年，我哋劃分為短中長期去咁講嘅時候，因為而家叫做市面上同我哋相近嘅青年政黨，其實係冇 嘅。 即係青年政黨佢係冇一個清晰一個短中長期嘅目標。 我揀邊？ 依個第一，第二， 即漂白水都十零 個。第二，我哋唔係今次選舉選完就散啊嘛，唔係選舉聯盟啊嘛。即係我哋好明顯嘅有一啲同你講，我今次係組聯盟，但係冇一個短中長期嘅目標。 我都唔知點解人網咁快執、啊， 係嘅咧，執咗未啊？ 唔系， 至到五月几啦， 系咩？ 吓，至到五月廿七啦。 萧山咪宣布咗啊？ 系 啊， 退休咪散。 我都估唔到佢快执过，佢都话俾我听，佢唔系所谓叫咩短型嘅选举联盟，乜短期嘅短举联盟。唔系，不过我明，不过我明， 即系佢哋系有长线。 你有一个长期嘅理念，你个作战计划最终去呢度一个香港自主一个咁嘅重点上边，而呢一个重点咧，其他政党系冇嘅。 好， 系啦， 好明白。 系啦，咁好啦，咁就真系要讲啦。 咁我就买你啦。 咁 买你呢个洗头水。 你真系肤浅啊，油屎啦。 即系我都唔系嗰区嘅讲 法啫。咁又系我区嘅。 系啊，平嗰区嘅。 尝试下由浅问到深啦。你觉得新东今年嘅形势如何咧？ 恶劣咯。 恶劣如何咧？恶劣法咧？ 啲人问点解唔系我出啊？ 阿当娜姐让我嘛，系咁简单， 我真系好靓假咯。 咁梗系咁噶啦。 讲呢啲嘢，我唔想讲呢啲嘢啊。 孤存大局。 我真系问啲 constructive 嘅问题。你觉得你觉得新东点解好好混沌咧？ 嗱，好简单，其实上一届咧，基本上系赢突咗嘅，六对三 最叻嘅。 因为工联会同埋阿庞爱兰分匀。咁啊，造就范国威赢到最后尾一席啦，系嘛？咁嚟紧一届咧，其实揸住民主其次嘅政党参选人咧，都系即系差唔多接近十对咁滞。 我读俾你听 啦。好读。 陈云根同埋 喂，你唔好读嗰啲名。 梁天琦 同埋。 喂，再嚟个，再嚟个。 嗱，我有呢个叫咩？叶普成嘅陈云根捉呢个钟善恩啦，亦都有呢个本土前嘅梁天琦啦，人民力量嘅陈志全啦，新同盟嘅范国威啦，社民连嘅长毛啦，跟住香港列阵嘅小丽啦，公民党嘅杨岳桥啦，工党嘅张超雄啦，民主党嘅林卓廷啦，咁下面嗰啲就唔系啦。 嗱，暗掹佢哋咧有一班叫做温和泛民嘅，姑且唔计梁国雄同陈志全，其实佢两个已经被踢入呢个温和泛民噶啦。嗱 ，which 我觉得系大路嚟嘅，即系好正路、好正常嘅。因为你将个政治光谱推到咁远嘅时候咧，咁佢两位咧冇办法唔系温和泛民噶啦。咁你身边嘅对手有张超雄、任启邦、杨岳桥。 任启邦系咪应该啊？范国威啊？ 范国威咯，即系 哦，即系范国威已经 放新民主同埋一直啦， 真系唔选啦，超区，超区唔选啦， 唔知佢边个去噶嘛， 唔系啊， 议员嚟噶嘛， 唔系啊，阿范国威留翻喺新界东啊嘛，关永业想去超级啊嘛 ，OK， 即系我唔 update 咯，我 但系有15票啦，总之就 啊唔紧要啦，我唔 update 啦，喂，咁多个点叫人投你咧？ 咁啊，呢啲叫。即系我哋民主党咧，其实都有我哋嘅支持者嘅。如果唔系，我哋区选都即系全部败阵啦，系咪？ 装脚制 嗱，装脚系重要嘅，呢个系我哋嘅根本嚟。咁、你都系噶，你唔好 系咯，当拿射咗 去啊！ 区议会都有噶。 嗱，装脚系紧要嘅。咁我哋都有12个区议员啦，仲有即系好多地区嘅服务嘅朋友啦。咁阿兴姐咧，你唔好理。佢有佢嘅 die hard fans 噶，嗰啲即系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嗰啲姐姐咧，见到佢揽头揽脚影相噶，我投咗你20年噶啦，嗰只噶，佢有佢嘅支持者噶，系咪？咁另外咧，我就希望帮民主党喺新界东额外攞多少少票嘅，就系啲小业主权益嘅票。咁因为大家知道我搞嗰个反围标运动啦，咁呢个运动其实啲票都几实嘅。 嗱， 帮过啲屋苑啊，尤其系 系啊，系好多。 我亦都非常之明白，所以呢啲唔讲住。有听众啊叫我问你，喂，嗰单嘢到底系咪陈志全议员办事处跟开你接手嘅啫？ 我唔知边 边单嘢啊， 围标啊， 围标嗰啲嘢。 有一单围标， 有冇一单围标系苏浩或者陈志全跟开嘅？而可能个案辗转之后去咗你办事处，而你帮佢跟。 佢系咪讲翠湖花园啊？ 应该 咁咪即系。 我住嗰度啊， 住嗰度 噶 ，OK， 即系我唔知佢几时开始跟啦、 啊，应该系嗰度啦。 咁我一入去嘅时候，我见到佢就嚟做维修，我已经出嚟讲噶啦。喂，唔好妥、啊，冇理由咁做噶、啊。不过嗰阵时我啱啱加入翻民主党，我又冇达到啊。以前做过廉署拉过啲围标集团，我冇咁讲啊。咁我嗰陣時已經處理開嘅，我唔知佢幾時開始處理啦，係嘛？咁同埋一樣嘢， 阿Donna咧就會喺個花生 page 嗰度跟進嘅。如果你問嗰個個案唔係翠湖花園嘅咧，唔該 clarify。 同埋一樣嘢好簡單，如果佢跟得好嘅，邊個插到手啫？係咪？如果佢咁威嘅，係嘛？ 咁問阿 Elvin 都有跟㗎。 老實講， 係嘛？ 個個都有跟㗎。 你講完未啊？呢樣嘢講完。 同埋有幾單官司係我有份幫佢打，而家有一單都仲未完，告緊個法團，係嘛？呢個世界冇話邊個一定係。嗰一个政团跟晒嘅，你有本事你咪跟咯，系嘛？好简单。 嗱，老实讲，我就唔系帮边个唔帮边个，而系咧，小弟住嗰度咧，其实几年前都发生过类似咁上下嘢，都系围标，都系天价维修，又或者都系法团有人落钉咁，再中钉诸如此类咁嘅嘢咧。其实我系揾嗰个立法会议员跟嘅，问题就系话个立法会议员回复我咧，其实佢哋都好少跟呢啲嘢，因为点解咧？一跟亲咧，你其实得罪咗一半人。你唔好你即系你唔好谂住就系话你帮嘅时候一定嗰班人系跟你嘅。 你唔系揾阿兴姐啊？ 梗唔系啦，我住屯门，即系我住屯门系嘛？ 屯门 OK。 问题就系话你揾一个人跟吓、啊，你唔好估啦，你有啲咁估中嘅系咪？ 咪揾咗我哋咯。民主党啊，系系系，好啦，你仲喺度讲官司咪停啦，同你上过几次。 即系同一件事，但我 refer 嗰个人就唔系何俊仁啦，当然系。 即系最后尾何俊仁搞掂嘅。 每一犯人都有啲功劳，但系问题、okay. 我真系得到个消息咧，就有啲政党咧，其实佢唔系咁主张去跟呢啲所谓叫法团嘅 case， 因为点解个法团就永远冇话100% 帮晒你，又100% 唔帮你嘅，永远就可能对面有一半人，你呢边有一半人，咁所以有啲人咧就系跟一半呢边，佢又发觉得罪咗嗰边，于是又最好唔好跟。咁所以如果真系有人跟到嘅话，咁佢 take 呢个 risk， 咁有时赢有时输啦，咁各下 case 就赢咗咯。 喂，其实我唔理佢系帮边边噶，即系我讲个道理啫嘛。我理得佢，有时有啲法团本身系建制派啊，不过建制派唔帮佢，揾到我哋，我都照落去帮手。即系总之，我哋以事论事，系唔妥就出声提啲业主，我系帮啲业主啫嘛，唔系帮个法团定系点样样咯。 所以我只系讲咧，即系有时有啲立法会议员系唔系好愿处理呢啲 case 嘅。 唔系，同埋唔系咁容易处理嘅。老实讲， 听明啦。 即系你又要识啲法律，你又识啲屋苑嘅政治，你又识得啲围标嗰啲手法。 你揾几大班人， 唔系咁易搞噶。有啲试过自己走去搞到镬捉翻嚟噶，喺度乱咁搭啲小业主。舐晒嘢啊！打晒 我哋嗰度系搞到争啲要炒咗管理公司，而系冇第间管理公司接手嘅。 系啊，即系呢啲嘢我又明嘅。你唔识搞去搞嘅话，仲一镬粥系嘛？ 咁所以你就非常之對自己嘅政績有信心，所以你就覺得大圍標嗰啲 case 可以幫你爭飛。 我覺得好簡單，十個業主當中只要有一個是因為呢個議題額外投我哋票嘅、 嗯， 加埋我哋民主黨嘅裝腳票，加埋我哋一個溫和民主派嘅立場定位， 嗯、 我相信我哋新界東路一直咧係有機會的。 OK， 我又引發下你哋兩位嘅討論。喂，民主黨內部點樣 assess 呢個香港重戰咧？ 有嘅咩？ 其實就冇討論嘅，即係同埋我而家咧都冇參與民主黨中央啲會議，因為地區事務都太忙。 嚇、啊，你都冇參與中央啲會議？ 因為我停薪留職 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停薪留職啊，係啊，我冇參與啊。咁 好多月啦， 係啊。咁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啦，我覺得好事嚟嘅。香港即係而家嗰個政治環境咁惡劣嘅時候，多啲人出嚟，尤其年輕朋友出嚟講佢聲音，我覺得好嘅。不過即係我覺得大家唔好太過 harsh 啦，即係始終即係經驗上可能爭咗少少啊，有啲嘢咁啊，有啲嘢欲加之罪嚟嘅嗰個咁嘅 logo。喂，老老實實，即係如果俾我即係同意用呢個 logo， 我已經預咗有好多類近㗎啦。咁唔係話邊個抄邊個。 好啦，咁你啊 ，Oscar， 你點樣執呢啲傳統泛民呢啲老甲啊？唔係啊，預甲嚟嘅。 唔係啊，即係 中甲啦， 我覺得 咁呢只係咩啊？ 中甲啦， 呢只係咩 嚟？亂甲， 唔識講喎呢只。 唔係，我覺得即係民主黨有部分叫即係真心改革嗰啲人咧，其實 例如係咩名咧？你今日出咧？ 我講港島區啊，例如話南區嗰幾個，即係歐樂軒、羅建熙，其實即係俾外界嘅觀感啦。我唔知黨內咩事啦，即係喺嗰個地區上邊。真係可以做到一啲嘅組織工作嘅喎、即係你若果唔係嘅時候，點解佢區議會有三千幾票喎？即係一個揼咁翻上嚟喎，咁樣 十年都有拍㗎。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黨裏邊一啲嘅改革派，我覺得係即係希望佢哋即係能夠可以推到黨裏邊一種嘅文化係可以改變。 咁但係而家三老都金盆洗手啦，你要執下呢啲先得㗎嘛？ 好難。唔係，即係好簡單啫。大家都係要睇喺啲議題上面嘅表態，你就可以睇到個人嘅立場㗎啦。即係若果係冇一啲嘅議題上面，佢係冇講過嘢嘅，咁其實你而家質佢， 好啦， 有咩用呢？ 我掟個議題出嚟啦。 成熟的 Oscar。 唔係，依個真係以事論事咁去講嘅啫。即係嗱，你問反圍標嘅，有可能即係在座兩位即係民主黨嘅黨員，有可能佢哋係會再行啲嘅。或者有可能你跟開，有可能 你似嗰度唔 係 有我哋， 即係我覺得依個係以事論事，清晰去 又係啊， 甚至乎當然佢又係幫手 一半啦，一半啦，係 喺佔中前後一啲嘅法律支援， 咪係咯， 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要 謙虛啲，謙虛啲。 咁你而家冇理由啲 ，sorry， 我唔係叫你 sell 佢哋， 我唔係 sell 你， 你問 佢啊。狠狠地啦！ 我即系聽到我都有啲滴汗啫。 你冇聽到滴汗，插佢啦！我第一個問題出嚟。自主，林卓廷，你点睇自主啊？ 自主啱，每个人都应该自主噶。 自主啱， 每个人应该自主噶，系嘛？ 香港人应唔应该有自主嘅权利？即如果有一日有一个人提出一样嘢，香港有一样嘢叫公投法，民主党会点投票？ 公投法啊，咁我觉得一个即系民意嘅反应都即系应该支持噶，系嘛？ 肯定啲啊！你望住佢啊，佢冇內幕嘅喎。你係咯，你又中常委。 嗱，老實講，我都覺得即係呢啲民意嘅反映嘅方法咧，係應該支持嘅，係嘛？咁但係你話個公投法係咪真係大陸會承認你個公投結果咧？咁我就覺得即係冇咁理想咯。這個、世界 唔係，但係咧，即係若果公投法即係有咗喺度嘅時候，咁中央冇理由唔承認喎。即係又喺一個一國兩制嘅框架底下， 好似 即係因為我哋 法例 嚟㗎嘛，法例 啊，備案啊。 即係假設個立法有嘅時候，佢好難去拉到咗依一個法案㗎嘛。但係而家就應該話未去到依個 part， 而係講前期討論公投法嘅時候，能唔能夠有可能？建制派集体 walk out 咧，甚至乎拉布咧咁样，咁但系即系香港众志去推，即系十年计划里边最后一步咧，就即系希望有一个民主自决嘅平台咯。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而家民主自决咧系俾人塑造成等同港独啊嘛。咁但系有可能喺十年里边嗰个嘅平台，香港独立系一个方案， 中共全面接管是一个方案，延续五十年不变是第三个方案，有第四、第五个嘅。咁但系起码要俾香港市民有得拣啊嘛，即系呢个就系香港众志想喺未来十年里边去达到嘅其中一种嘅目标咯。咁所以我觉得有公投法一定系好嘅，但系如果冇嘅时候，我哋可以再做啲乜嘢咯？ 啊，呢一节时间差唔多，我转头翻嚟咧，真系。繼續討論，呢個討論係未完㗎，轉頭翻。